耳边的音乐叫做 Majestic，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。听觉中的柔和，能够在听歌当中还能够找到一种非常有崇敬意味的旋律。这里是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节目《节奏驾到》，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中为您直播，凌晨2点到4点中为您重播。也希望您能够来听得开心。想要加入我们的微信听友群，您可以来通过公众号“常先生”声音的声，回复一下关键字“进群”，获得我们的二维码喽。稍后将会听到今天我们第一小时当中的最后的一首。Smooth Jazz， 能够一种五星级酒店当中的咖啡吧，或者是大堂吧中的沉浸效果哈。Lay back, baby， 让我们躺倒在音乐当中吧。 手想着你，放声哭泣，好想拥抱着你，告诉你那么爱你。真是过去还过不去，一颗心碎成几千块玻璃，就是爱你爱到不能自己，你怎能狠心离去。我爱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，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。

are listening to Razormix 节奏驾到。 让人记得最难忘的 大哥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。